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十六节，在室内存在者身上呈报出来的周围世界的合世界性。世界本身不是一种室内存在者，但世界对室内存在者起决定性的规定作用，从而唯当有世界，室内存在者才能来照面，才能显现为就它的存在得到揭示的存在者。但怎么就有世界？如果此在存在者层次上是通过在世组建起来的，如果此在对其自身的存在之领会无论多么不确定，却都在本质上属于它的存在，那么此在不就具有一种对世界的领会吗？虽然这种领会是先于存在论的领会，缺乏或至少可能缺乏确切的存在论洞见。对于操劳赛事来说，随着室内照面的存在者，也就是说随着存在者在世界之内这一基本性质，世界这样的东西不是已经显现出来了吗？世界现象不是先于现象学就映入眼帘吗？它不是无需乎需求存在论的专题阐释就先于存在论就已经处在先于现象学的眼界之中了吗？此在操劳消散于上手的用具，在这个环围里面，此在本身不是具有这样一种存在之可能性吗？即操劳所及的室内存在者的世界性，随着这种存在者一起以某种方式向此在亮相。如果却能够在操劳交往的范围之内展现出此在的这种存在之可能性，那么追究这种如此这般亮相的现象的途径就展开了。我们可以沿这条途径试着调整这种现象，询问它的就其自身显现出来的结构。操劳的样式包含在世的日常状态中，他们让操劳所及的存在者这样来照面，即让室内存在者的和世界性随之一同映现出来。在操劳活动中可能会碰到一些切近上手的用具，他们对自己的确定用途来说是不合用的或不合适的，工具坏了，材料不适合，无论如何在这里用具是上手了。然而靠什么揭示出不合用？不是通过观看某些属性来确定，而是靠使用交往的巡视。在对不合用性质的揭示活动中，用具触目了，触目在某种不上手状态中给出上手的用具。这里面却有这样的情况，不能用的东西不过是摆在这里罢了，它显现为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用具物，而在它的上手状态中，它作为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用具物也曾始终是现成在手的。单纯的在手状态于用具身上呈报出来，但却是为了重新退回到被操劳的东西的上手状态中去，也就是说退回到有待重新加以修整的东西的上手状态中去。不能用的东西的这种在手状态还不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上手性？像这样的在手的用具还不就是随便摆在什么地方的物？用具的损坏还不就是单纯的物的改变，而不就是在一个现成东西身上发生的属性变动？操劳交往不仅会碰上在已经上手的东西范围之内的不能用的东西，他还发现根本短缺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不称手，而且他根本不上手。这种方式的缺失又具有某种揭示作用，即发现某种不上手的东西，它在某种仅仅现成在手的存在中揭示着当下上手的东西。在注意到不上手的东西之际，上手的东西就以窘迫的样式出现，我们欲紧迫的需要所缺乏的东西，它就愈本真的在其不上手状态中来照面，那上手的东西就变得愈紧迫，也就是说它仿佛失去了上手的性质，它作为还现成在手的东西暴露出来， 如果没有有所短缺的东西支柱，就不能把它推进分毫。面对所短缺的东西束手无措，这是操劳的一种残缺样式，它揭示着上手东西的仅还现成在手的存在。在同周围世界操劳交往之际，照面的不上手的东西不仅可能是不能用的东西或根本缺乏的东西，不上手的东西还可能恰恰不缺乏，也并不是不能用，但它却在操劳活动面前挡着路。操劳不肯屈就的东西，操劳无暇顾及的东西，都是不上手的东西，其方式是不相干的东西，未完成的东西。这种不上手的东西搅人安宁，它挑明了在其他事情之前先得操劳处理之事的逆位之处。随着这种逆位，上手的东西的在手状态就以一种新的方式宣告出来，那就是总还摆在眼前要求完成的东西的存在。触目、窘迫和逆位这些样式具有一种功能，即在上手的东西那里把在手性质映现出来，但在这里上手的东西仍然不是仅仅作为在手的东西被考察被审视，业经宣告出来的在手状态仍然连在用具的上手状态上，用具还并未把自己掩饰为单纯的物，用具成了人们想要摆脱的东西，成了这种意义上的家伙。但在这种摆脱倾向中，上手的东西在其岿然不动的在手状态中却显然为始终仍上手的东西。我们已经指出了上手的东西的来照面的样式，现成在手的东西之现成性就在这里面暴露出来。但这对阐明世界现象有什么用呢？即使通过这种辨识的分析，我们仍然停留在室内存在者的存在上面，并不就接近了世界现象，但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把握住世界现象，却已经行进了一步，有可能把世界现象收入眼帘了。在触目、窘迫和逆位中，上手事物这样那样失去了上手的性质，但在同上手事物打交道之际，上手状态已经得到了领会，尽管是非专题的领会。上手状态并非简单的消逝了，而仿佛是它在不能用的东西触目之际稽首道别，上手状态再一次显现出来。恰恰是这样一来，上手事物的合世界性也显现出来了。上手事物之为用具，其存在结构是由指引来规定的，切近之物特有的自明的自在，是在那种使用着它们却不曾明确注意它们的操劳中来照面的。这种操劳也可能碰上不能用的东西，一件用具不能用，这就暗含着为了做某某之用，指向用于此的指引架构被扰乱了。指引本身并没有得到考察，但在操劳置身于其中之际，他们已经在此。在指引发生扰乱之际，即在不合之用的情况下，指引却突出而醒目了。虽说就是现在也还不是作为存在论结构突出醒目，而是在存在者层次上对碰上了工具损坏的巡视而言突出醒目，这样就在巡视上唤醒了指向各个所用的指引。随着这种指引的被唤醒，各个所用本身也映入眼帘，而随着各个所用工件的联络，整个工厂也就是操劳总已经逗留于其间的地方也映入眼帘。用具联络不是作为一个还从未看见的整体来亮相的，它是在对事先已不断事件的整体加以巡视的活动中亮相的，而世界就随着这一整体呈报出来。上手的东西的缺失同样是巡视中所揭示的指引联络的中断，上手事物的日常存在正是那样不言而喻，乃至我们丝毫未加注意。每当缺失之际，巡视一头撞进空无，这才看到所缺的东西曾为何上手，何以上手，周围世界从又呈报出来。如此这般亮相的东西并不是种种上手事物中的一种，更不是根据于上手用具的在手事物，它先于一切确定和考察，就在此之中。只要巡视始终面向存在者，巡视就无路可通达它本身。 但它却向来已经对巡视展开了。以后我们将把开展和展开状态当作术语来使用，它们意味着开场和敞开状态。因此开展绝不意指通过某种推论而间接去获得之类。世界不是由上手事物组成的，这一点可以在很多情况中看出。这里的情况是，世界一旦在操劳的上述样式中亮相，上手事物的意识结化便同时发生，结果在他身上就运现出仅仅现存在手的存在。为了在对周围世界的日常操劳之际，能够让上手的用具在他的自在中来照面，巡视消散于其中的指引与指引整体性，就得对巡视保持其为非专题的，当然他更得对非巡视的专题的把捉保持其为非专题的。世界不来呈报，这是上手事物之所以可能不从他的不触目状态中走出来的条件。上手的存在者的自在就在这里面组建起它的现象结构。不触目、不窘迫、不逆位，这些尺度性术语意指着首先上手事物的存在所具有的一种正面的现象性质。这些不意指着上手事物首身自在的性质。当我们说到自在的时候，眼中所见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我们却把它首先归给现成在手的东西，既可以专题把握的东西。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人们首要的乃至唯一的依循现成事物制定方向，那就在存在论上对自在根本无所阐明。要想让自在这话在存在论上有点分量，那就还得另做一番解释。人们往往从存在者层次上强调引称存在的自在性，自在现象上诚然是有道理的，但人们以为他们这样引称就给出了存在论上的命题，其实那存在者层次上的引称并不曾满足存在论命题的要求。至此的分析已经弄清楚了，只有依据于世界现象才能从存在论上把握世类存在者的自在存在。但若世界能以某种东西亮相，那它就必须是开展了的。巡视操劳可以通达世类上手的东西，但凡在通达之际，世界总已经先行开展了。所以世界就是此在作为存在者向来已曾在其中的何所在，是此在无论怎样转身而去，但送到海角天涯也还不过是向之归来的何所向。按照前词的阐释，在世界之中存在就等于说巡视而非专题的消散于那组建着用具整体的上手状态的指引中。任何操劳向来都已经如其所示的依据于对世界的熟悉，在这种熟悉中，此在可能失落自身于室内照面的东西，可能神魂颠倒于这些东西。此在所熟悉的东西是什么？室内东西的核世界性为什么能够亮相？切近说来，既然巡视活动处在指引整体性之中，既然指引整体性可能发生残断，从而把存在者的在手状态迫到眼前，那么应当怎样来领会指引整体的性呢？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把世界之为世界的现象与问题清理出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求进行具体的结构分析，而正是在这种结构的建架网络中，我们才可深入地追问上述问题。